That's a clever ball. It's an opportunity here. Oh, brilliantly put away. He's done it again. Chicharito with another precise finish. And the 10 men of Bayer Leverkusen have come roaring back. It's 1-1. Classic centre-forward play. He's on the move. He's aware of what's around him. And what a good finish. Mamedi with a perfectly weighted pass, but he still had work to do. Goal number 7 in the Bundesliga this season for Chicharito. It's his 13th in all competitions. He is a goal machine. And in this kind of situation, when your backs are against the wall, when you're under pressure, you need magic sometimes, and he has it in abundance. 大家好，歡迎翻到嚟呢個動漫城進攻足球嘅第二節歐洲波時段。咁頭先睇到個片段咧，就係剛剛喺德甲攞咗11月份最佳球員嗰個係邊個啊？李 Sir， 小豆。 小豆喎，曼聯而家冇波入喎，人哋喺嗰邊攞最佳球員喎。 哦，咁德國阿雲哥以話佢低水準咧？ 低水準就係拜仁而家好勢如破竹啦，基本上係。 咁拜仁高好多好多咁樣。 咁佢嗱有幾多我唔知道，我就知道一樣嘢啦。就今晚咧，就呢幾晚咧，就和夫斯堡就將會對曼聯嘅，到時就會知道 邊個 高邊個低噶啦。但係對邊個都好啦。嗱，亦都有一個要講講，又係關於一個前曼聯嘅球員嘅。今週個賽事咧就多話題啦，反而德國波就因為拜仁慕尼黑咧就俾人打破咗不敗之身噶啦，終於就係俾咗穆信加啦。咁啊就破咗佢嘅金身啦。咁但係佢個分數上個差距咧，仍然有，因為當初有好多累積分喺度啊嘛。 冇影響。 反而有一場波咧就快上快落，好精彩噶！打到90分鐘咧，仲係追成平手嘅情況之下，估唔到保時絕殺，絕殺嗰都係曼聯球員。 曾經係。 曾經係向前陣線，基本上係。咁啊，大家可以先睇重温嗰場波先啦，我哋大家一齊睇睇先啦。咁咧呢場波係和夫斯堡做主場啦，就對住呢場波當時你嘅形勢嚟講咧，係處於一個第二、第三位嘅。 啱。 係啊，當時係第二、第三嘅，係競爭性係好強嘅。咁啊，首先一個多蒙特一個罰球一中微啦，彈翻出嚟，再補射又俾和夫斯堡球員解圍。阿芬呢球波點樣睇啊？嗰個罰球。 唔係呢球波當然係靚球嚟㗎，即係但係因為攞盡咗少少咁你就。唔係個龍門都有準備㗎啦， 啊 嗱呢球，另外呢球咧都係一樣，即係爭 嗱呢球有球波出現啦， 有幫手 一出偷到個波啦，然後馬高列老師咧就係將個波撥入個空門度過埋個龍門啦。呢球波有冇越位咧，李 Sir？ 啊，我個人觀感咧應該係冇嘅，因為第一睇球員嗰個反應咧好清晰㗎，如果你有少少啊。平牌啊！啲球員都會嘈到拆天嘅。係。咁如果你個睇個情況，由頭到尾都冇 objection， 係嘛？頭先見到啦，呢個龍門嘅失誤啦，佢嗰個解圍好差，好彩都好快修正翻啦。如果唔係咧，俾和夫斯堡咧就真係就係反超前嘅啦，可以係。 唔係，其實和夫斯堡踢得都唔係曳嘅。 唔曳嘅，季初我哋仲話睇下曼聯有冇機會，就係要搏呢度嘅咋。現在看到他是調轉 了，大家雖然看一看現在這個是精華片段，但你看到的球速其實整個攻勢你都看到是很快的，是的，跟著就在臨完場的時候博得了12碼，那就由這個和夫都射入追成1-1，當時已經是90分鐘了，是的，那去到補時階段就一個最後一個攻勢就將個球控都不控，就將它送入禁區裡面，由鄉村真絲就在禁區裡面攝向前柱，呢種入球真係好似令我諗起史高斯喎，李 Sir。 冇錯，這個其實鄉村新斯佢個打法都有啲接近係咁嘅，即係因為佢個身形矮，佢一定要靠攝位啊嗰啲快速入去嘅，佢唔可能話同人鬥頂啊，一定係要靠個反應快。係啊，咁呢個正好就啱啱開到佢個飯。 我想即係想談論一下咧，即係話關於亞洲球員喺歐洲嗰個表現。即係而家我哋睇咧係日本、南韓呢兩個球員，但係亦都有曾經有中國籍嘅球員去參加過英國啊，參加過德國。但係咧個發揮咧都 不是那麼理想 的。咁我自己咧可能覺得就話，因為呢個咧係大家對足球嗰、那個，即係日本人啊、南韓人啊， 個民族性問題嚟嘅呢個。 因為我睇過一篇嘢好得意嘅，即係嗰篇嘢咧就講阿董方卓去 去曼聯，跟住去咗借咗去比利時啊咁樣。 唔係嚇，去咗咩？咁同埋阿孫繼海。咁佢話咧，原來咧佢啲媽咪咧就會跟住佢去幫佢煮嘢啊，幫佢整嘢誒，同埋咧佢哋本身嗰、那個即係融入嗰個球隊嗰度咧係比較內向。咁我就留意翻，即係正話點解我想講鄉村真師呢一個絕殺咧？因為大家如果留意佢喺之前喺多蒙特，即係我講唔係今年啊，係之前喺多蒙特嗰陣時，佢未去曼聯之前，佢其實咧喺全場纏繞那個作用咧，你唔會見到有啲中國球員會係咁樣做，即係我覺得好得意。佢鄉村真師唔係即係唔止一個係咁樣，其他嘅日本球員喺德國又好，喺意大利又好，即係佢嗰種勤於走動啊，即係佢唔會喺度等波踢啊，即係唔會好似我覺得孫繼海喺曼城踢波嗰、那個。 OK， 孫繼海都其實係比較上好 的。啊唔係，即係我嘅意思，佢就只係單邊去啦。但係咧，我自己覺得啊，鄉村真師喺呢場波絕殺咧，其實唔係即係好似我哋開咪之前講。喂，呢、這個機會即係90分鐘咧就嚟完，但係人哋係即係嗰種把握咧，佢唔會話就嚟啊攞一分啊、大家拜拜啫，大家攞唔會即係我覺得呢樣嘢咧好即係好得意咯，我覺得。 其實有時我哋身為中國人，我哋有時都有啲即係感慨嘅。點解會咁咧？中國人有好多人都係咁嘅。我去到譬如佢響。中國佢踢啊頂級聯賽嘅超聯，佢已經係好好啦。人哋請到佢過去嗰邊，佢會覺得我係 super star 嚟嘅。佢唔會好似日本球員就唔係噶。咦，去到嗰邊學嘢，我取經啊！ 明白。 我而家有機會，咁就已經好大分別噶啦。咁啊先頭阿芬所講個，董方卓啊帶佢阿媽咪。咁當年董方卓就稍微年紀細啲嘅，十幾歲，咁就唔同嘅。咁但係據我所知咧，一樣嘢，孫繼海係好嘅。 係， 孫繼海好嘅，因為任何孫繼海去到之後，就中國所有球員裏咧，都係靠孫繼海做慢工足嘅。因為據我所知，好簡單，大頭啊嗰啲去到翻嚟啊，李慧峰嗰啲去到而家都係講唔掂嘅英文嘅。 嚇，但係反觀李鐵啊， 係啊，其他都係嘅。即係反觀孫繼海咧就好流利嘅，所以孫繼海。最近 曼城最佳 係啊，都邀請佢翻去，有啲大嘢都邀請翻去。點解你都唔融入嘅？你人哋融入到啊嘛，所以好緊要。孫繼海佢好主動式嘅，去到我自己要學好啲英文啊，因為佢個諗法唔同啊。我要喺呢度立足，未必喺嗰一刻就唔同嘅。孫繼海係喺中國留喺佢嘅時候唔係最 top 噶啦。即係 OK 係好嘅，就唔係話去到最 top 嗰啲，即係十好似而家咁嘅鄭智嗰啲咁樣。 其實 所以你我話俾你聽，如果你揾鄭智出去咧，擔保又死梗。 因為嗱，李Sir曾經你都上過大陸去幫過中國足球手啦嗰度啦。咁有個問題嘅，其實佢個基本功咧，即係基本技能咧。 一定 唔係差嘅，即係學你話齋，你試下練波嗰陣咧，你話要邊只角咧，十球都係射嗰個角都唔問題嘅。但係個問題嘅係個轉數反應上咧，係其實一路以嚟依個就係中國球員嗰個缺點嚟嘅。雖然拆開少少啦，嗱曾經試過，你記唔記得有一年奧運內圍賽喺十幾年前，蔣世豪嗰屆啦，同埋李慧文嗰屆，佢係第一場波輸俾南韓6-0，但係當時南韓嘅教練講咗句説話，佢話咧，雖然我贏你香港6-0。但係我喺隊波入邊，成支南韓奧運隊入邊嗰陣時有崔龍珠喺度，我揾唔到一個類似蔣世豪嘅人喺度。而你香港球員係輸在咩呢？輸在體質、體能、對抗性。其實如果以波論波去比嚟講咧，其實香港球員比中國球員更優勝添。 其實好簡單嘅，即係你係咪香港啲球員個體能咁曳咧？我絕對唔相信㗎嚇。咁其實就問題就話。好大一個可能嘅就係話香港個球市啊嗰啲嘢咧唔係咁蓬勃，即係令到佢哋好多好大部分嘅球員咧 都要另外嘢揾食嘅。咁 OK 啊，相對喂，咁嗰啲曳啫，咁你會令到其他嗰啲對手嗰個爭。即係對抗性啊，爭性都唔需要驚，即係呢啲冚冷都係兼職球員嚟。 所以 即係呢啲好重要嘅，呢個好重要。 我就頭先阿芬所講啦，就係話點解會集中咗喺南韓同埋日本球員嗰度？ 其實我就係正想補充，因為正話我個原意其實唔係話去同咩比較，我只係覺得咧就話。我唔係再三強調，我唔係話孫繼海唔勤力或者點董方卓唔係，我只係話咧即啲亞洲球員嗰個質素，你去到嗰一度，大家都係咁樣表現，即係大家都要顯示身價。正如阿李財政話講，日本人咧去到係學嘢嘅。其實中國球員去到都是學嘢嘅，不過只係話 佢自己唔覺得啊嘛。 因為可能 我係球星嚟噶嘛，你邀請我嚟。 去到嗰一度咧，就變咗有一啲即係嗱。 不肯跪低啊！ 又我唔知道， 真係噶，佢哋即係佢唔肯認衰噶嘛，好多嘢。 其實就話係你練習啊，或者你發揮嗰陣時嗰個態度啊，或者嗰個質素咧，我初初正話想講啊，鄉村真司嗰個情況咧，就話唔知點解我哋睇咧，只係話哇，日本球員喎、哦長野有刀喎，喺意大利咁犀利喎。 唔好講長野有刀，好多好多。 好多好多。 唔好講淨係去意大利啊、英國啊之類嗰啲啦。喂，就算去到比利時啊，有啲細啲，佢哋都係一樣係咁樣嘅。嗰個其實好簡單。 我覺得係個鬥心啦。 係做人一樣嘢，乜都唔重要。最重要一個態度。 係啊。 如果個態度成日都覺得自己我是 superstar 嚟㗎啦，你仲要我咁樣做呢啲，咁樣做呢啲，有冇搞錯啊？ 其實好簡單啦，如果當你登陸咗個地方入邊咧，你俾人睇低一線係緊嘅，但係最低限度你自己都能夠爭氣表現翻你 嘅， 就追翻上嚟。點解南韓同日本球員可以喺歐洲個成績唔係太差咧？係因為佢哋嘅上進心個拼搏心係好強， 個民族意識，我係要去到做俾你哋好嘅。 等於有一樣嘢啫嘛，你好似香港啊，歐陽耀聰咁樣啦，佢自己買飛機票，自己走去 去 葡萄牙度試 嘅， 冇經紀冇成，係真係冇錢。嗱，蘇花而家佢可以喺葡萄牙度慢慢由後備嗰度 有機會出場， 有機會出場啦。 係啦， 呢樣嘢我好坦白講，中國球員唔會咁樣做。 嗯。 唔會好似阿張歐聰咁樣自己一個人攞住個背囊走出去。 其實我覺得一樣嘢咧，我絕對唔相信中國人做唔到嘅。點解會咁講咧？從來喺中國以前都好啦，賣豬仔落南洋，賣豬仔過美國，中國人嚟嘅，個個都捱到翻嚟嘅。點解唔得啫？就是、本身呢啲人。個頭啊大曬啊，個鼻啊威大曬啊，俾啲中國國內嘅球迷捧到佢天咁高。 其實係坦白講係冇人嘅，即係好聽就叫做點解叫做恒大攞冠軍亞冠就攞隊長嘅35歲嘅鄭智，其實就説明咗一樣嘢，根本除咗鄭智之外，依個老鬼之外係冇人接到上嚟噶嘛。 佢而家喺嗰度，因為你鄭智之咁樣就你嗰啲。其他啲好嘢啫嘛，咁唔係一樣嘅，即係好簡單一樣嘢。我煮個菜出嚟，煮個鮑魚，係不過我最後我話正啊呢啲姜葱，我個 point 今日係講我講姜葱啊嘛。 咁 但係啲鮑魚唔靚，啲姜葱都冇用噶啦，靚到。 O K 嗱，咁啊翻到嚟翻翻嚟呢邊啦，我哋就係嗱無信加拍咧，其實喺上季嚟講咧都係黑有少少黑住呢個拜仁慕尼黑嘅。咁啊今次終於咧仍然都破唔到宿命啦，就再輸翻俾佢啦。 嗯。 咁啊輸咗俾佢之後咧，喺拜仁慕尼黑而家目前呢個形勢咧就40分仍然冇問題嘅。多蒙特都冇問題嘅，相距5分，因為佢距離無信加拍雖然能夠贏咗。佢只係攞到26分，同哈法帕林一樣就26分啦。就和夫小寶就跌到落去第5位啦。但不過佢都係少1分啫，基本上係。 我呢個問題唔大嘅。 問題唔大㗎啦。其實整個德甲聯賽入邊咧，佢呢個型都唔會有太大改變㗎啦，因為始終有一隊波一枝獨秀走咗出嚟，基本上係。 贏得太多啦。 贏得太多啦，咁啊，佢一樣嘢，因為呢種你唔可以話佢冇影響嘅，有一個正面影響嘅。拜仁慕尼黑嘅帶出咧。 因為佢一向以嚟佢唔係門口狗嚟嘅，去到歐聯都有攞到好有成績嘅情況之下，佢嘅成績會帶動影響到德甲埋單嗰陣第四位嘅球隊係受惠於可以踢到歐聯。因為他在歐洲戰場都拿到很好成績嘛，他爭取到分數，令到他們各國家的聯賽下面的球隊開受惠。 你現在要看回一樣，歐聯他們分組一路打，譬如和夫茲堡都上來，利華古信，如果他們支持都去到出曬去的話，他一樣相對之下，他的那個分數都提高，會有幫助的。 咁啊，呢個德國波啊講完啦，咁啊而家咧就先講翻呢一個西班牙波啦。咁啊，加里利維里真係好腳球啊！我唔知道球員究竟係何去啊，定點樣啦？咁啊，對住地而家呢一刻狀態大勇嘅， 地上最強， 真係地上最強嘅 MSN 呢隊巴塞隆拿咧，就逼和對手喎，竟然可以係係啦，1-1喎。 咁其實都唔係嘅，咁佢本身華倫西亞都唔係太曳嘅球隊。咁問題就話之前教練領隊層嗰度可能有啲方法行錯咗嘅，做唔到咁嘅。咁賀一賀嘅又似乎就話即係太過即係誇張嘅啫，其實 講大咗啲。 唔係啦，講大咗啫。咁其實即係可能中間真係話即係好似隻手咁啊，反轉同板撥。手掌手背你絕對不同咁解啫嘛，即係那個領導一走咗，啱啱就反轉個手背咁，你見到好靚嘅手掌，反轉個手背，哇！嗰啲青筋暴現咁鬼肉酸 咁啊！ 即係呢個， 我覺得加里利維里最先解決一個問題啦。雖然話有細佬幫手啦，就係個語言嘅障礙都係盡快要解決嘅西班牙語言嘅問題。因為當你做一個領隊，你唔係一個本土領隊，你有外籍嘅領隊，唔係仲有好有威望咁衝過嚟嘅情況之下。如果你下的指令連球員不清楚或者他不認同你，你的收場都不會好的。 OK， 那其實呢 我相信就說這個絕對他們會想的了，這件事就，但我覺得一件事最主要一件事呢，千萬不要覺得你自己是得的，人家叫你過去，喂，我來到有機會了，我慢慢學習了，這樣即是 你很簡單嘛。高普尼，如果佢話：，切，我有咩唔掂啊？多蒙特我都搞到咁掂，啊嚟到掂，即係一定有佢一個處理嘅方法，即係個管理嘅手法去點樣去？即係你要對症下藥。之前點解會咁咧？個領隊咁樣，你原來發覺球隊都唔係差，原來領隊中間有啲管理上嘅嘢，有啲用人嗰度有啲問題，即係好可能。好可能基本上我成日都講緊㗎，呢啲咁嘅球隊唔係個領隊去操噶嘛，個教練操噶嘛，即係換句話，加利去操，菲利仔去操嘅。咁菲利仔可能俾咗啲意見個領隊，唔係，我要咁食，黑毛豬咁食好啲嘅。菲利仔唔係喎，咁食好喎，咁佢唔聽佢講，佢用咁咪衰咗。而家佢一走咗，可能呢場波就菲利仔話曬事。出街咪見到嘢咯，係嘛？呢個就係即係此消彼長嘅之下嘅嘢啦。咁其實有好多嘢咧，菲利仔唔好話佢冇料到啊，因為可能中間佢學習咗好多嘢，就從阿莫耶斯嗰度學翻。你嗰啲衰嘢我唔做，費爵爺以前嗰啲嘢我分曬。 佢哋好一定係秉承費爵爺嗰套噶啦。 因為呢個好緊要 嘅。佢哋嘅成績咧就拭目以待啦。咁啊，另外就首先講一講啦，就皇家馬德里咧要接受個現實啦，就已經宣判咗係出局嘅，因為佢嗰個違規球員係冇可能會覺得你上訴成功噶啦。我覺得你算把啦，你真係完全你放棄咗呢樣嘢啦，你癲啊！啲人會俾你顛覆呢個賽果啊！咁上 唔係規矩就係規矩啊！你唔留心就係你嘅問題，即係好簡單一樣嘢。你過馬路冇睇紅綠燈，俾人踢住睇，點解你唔早啲話俾我聽啊？哇！法例一早出咗啦，點解你唔早啲話俾我聽啊？咁樣唔係咁解噶嘛？你自己唔守法就賴人哋，冇通知你唔啱噶嘛？ 咁啊，皇家馬德里佢都能夠收拾到心情啦，主場咧4-1咧就擊敗咗呢個基達菲啦。 咁啊，連馬德里體育會咧就都正常情況之下作客咧2-0贏咗格林納達嘅。咁啊，雖然巴塞隆拿失咗兩分啦，咁啊維拉利2-1贏咗呢個華力簡奴啦。咁但係喺個聯賽榜嘅形勢上咧，就仍然好穩固嘅巴塞隆拿，因為之前亦都攞咗好多累積分喺度，又唔係多嘅，34分就排榜首。因為佢就係失咗兩分嘅關係咧，就拉近咗同呢個馬體會嘅距離，就兩分差距32分。咁令到皇家馬德里嘅距離又唔係太遠啦，就相距4分啫，就30分就排喺第三位嘅。咁第四位就次達，但同皇家馬德里有5分嘅差距啦。咁榜尾形勢仍然格林納達噶啦，冇變嘅利維仁特啊、拉斯帕馬斯呢啲球隊啦。咁都係而家喺未來嘅日子度咧，都係睇緊巴塞究竟能唔能夠 keep 住個形勢帶到落去下半段啫。咁而反而以甲咧。就有一隊波咧，就擺不停就上上落落，但又上翻去榜首嗰隊咧，就係國際米蘭。 國際米蘭 係啦，因為咧佢受惠於一個拿波里，佢真係唔爭氣啦。因為喺 keep 到好好嘅形勢嘅情況之下咧， 輸咗 佢輸咗俾博洛尼亞，就2-3喺作客嘅情況。咁啊，將榜首嘅位置咧就讓翻俾呢個國際米蘭，因為國際米蘭唔使多攞你3分，1-0贏咗呢個熱拿已經係夠噶啦。而祖雲達費倫天拿3-0贏咗呢個烏丁尼斯。咁啊，而祖雲達斯咧就發揮正常喎，繼續 keep 住一個勇勢喎，就係2-0作客贏咗拉素。嗱，其實反而唔計榜首球隊，依期表現最好嘅球隊反而係祖雲達斯。 啱啊！ 尤其在歐聯帶到落嚟，而家慢慢適應咗冇咗條脊椎骨嘅反應嗰個效果之後咧，就佢已經上翻去第5位啦。佢同羅馬嘅分數爭1分，佢同拿波利分數爭4分。即係正式嚟講咧，佢比車路士好，就係話我可以上翻應有位置，慢慢等翻一個位面嘅機會。 哦，咁其實唔同嘅，佢個傷就係因為有啲人要離開，唔同即係內傷啊嘛，嗰啲面嘅傷好容易處理嘅啫，內傷好難處理嘅。 咁啊，而家所以咧，意甲入邊嚟講咧，都競爭幾劇烈嘅。如果你打多兩周嘅賽事咧，再發揮一啲正常，因為羅馬有啲回落嘅情況之下，祖雲達斯已經加入戰團咧，就戰況更加激烈，對成個聯賽榜嚟講係。咁啊嗱，咁啊翻到嚟歐洲波嘅時段啦，就因為呢兩晚入邊咧，將會有歐聯同歐霸嘅最後一輪嘅賽事啦。咁啊，所以一樣嘢咧就我哋都要作最後嘅分析噶啦，基本上係。咁啊，喺呢一周嘅賽事咧 ，A 組咧就係皇家馬德里對馬毛，其實咧佢係同巴黎聖日耳門咧就雙雙已經係決定出線噶啦，係睇下邊隊波能夠薩克達同定係馬毛去打呢個歐霸啫，用第三名。咁啊，然後咧就 B 組咧就死亡之組咧，和夫斯堡就9分排榜首，曼聯啊8分啦。咁啊，燕豪芬就7分就排第三。咁喺跟住落嚟嘅賽事入邊咧，就燕豪芬將會主場對住莫斯科中央軍，去攞呢3分毫無懸念。即係話假設佢有40分嘅情況之下咧，如果曼聯打和，佢都唔能夠出線，只能夠打歐霸。咁曼聯咧就要喺作客嘅情況之下，要擊敗呢個和夫斯堡，佢先至有出線機會。反而跟住第三如果呢一場波嚟講，嗱，不如俾少少時間啦。阿芬，你認為和夫斯堡會唔會比你曼聯可以？ 我睇落去即係以波論波啦，我就睇高和夫斯堡一線，即係直情會 擊到 操俾呢個硬食呢個曼聯，因為點解咧？你留意曼聯呢幾場波，同埋今朝有一個報導咧。曼聯踢了5場呢個歐聯咧，場場波都是緊熟咁樣，即係入球啊，即係嗰個情況咧，就即係你其實嗰個進攻模式冇。 冇嘢嘅，咁文哥以後要買足噶嘛屋企。 哦，咁啊， 緊熟噶啫。 但係你去到而家呢個形勢裏邊咧，就係和夫斯堡係講笑話你之前主場你曼聯贏我2-1。而家你翻到嚟，仲有喎！而家個形勢係和夫斯堡帶頭， 唔係，其實佢主場嗰度贏都有少少運氣 嘅。啊，呢、這個唔緊要啦，但係我講球員 即係你即係好似你話事啊，二波輪波咧，一定就和蘇斯堡啦，近裝又好。 係啦。 啊，咁即係狀態好呢、這個好緊要噶嘛？你即係至少比獎你嘅狀態向下滑，我啊向係咁升，咁咪已經爭好遠啦。再加上你話你嚟到我屋企打啊，即係俾你魚肉啊，啊一定唔會啊嘛。所以我諗都。堪兒噶啦，都唔使諗噶啦，即係你又話硬性，我又話佢死梗咁就係啫啦，啊！ 即係等於一樣嘢咧，當你肯作下情況，曼聯想先穩手，又係攞控球權又好，想打反擊都好啦，即係都唔好講反擊啦，反擊個我都諗唔起，除咗馬迪爾一個之外咧，仲有邊個球員可以有個快字嘅？你馬迪都唔係快， 咁快㗎，唔快㗎。 根本就係組織，你輸嚟打連啦，輸少輸啊！依樣，除非你話放啊另一隊魔翼啊，艾樹人格底打過就冇用㗎嘛。 但係佢打後㗎啦嘛， 係咪先？ 唉，而家佢都將啲人搞到粒粒咁亂啊！ 係啦，所以咧就呢個我只能夠話睇等賽果啦，因為好坦白講。不敢觀望太好。咁喺 C 組形勢上咧，就係、是、馬德里體育會咧，就同呢個班菲加就十分啦，就雙雙已經係出咗線噶啦。係加拉塔沙雷究竟能唔能夠係殺入去第三打歐霸咧？咁啊，然後 D 組就祖雲達斯就首名出線就11分噶啦。咁啊，曼城將會對住武信加柏嘅。咁佢如果贏咗祖雲達斯有失分俾西維爾咧，咁佢先有機會反壓翻。但係呢個機會應該唔係太大，因為喺大局已定嘅情況之下咧， 唔係佢 唔會有啲太遠嘅戰果。 嗱，掹到個第二位，佢都應該 OK 㗎啦，冇諗再要反壓㗎啦，要反壓你陣，即係你即係求人得人咩？唔係㗎嘛，有時 嗱。反而一樣嘢咧，羅馬嘅形勢係幾好嘅，因為佢對住榜尾嘅巴迪咧，因為巴塞羅那咧就已經係帶出曬噶啦，就13分首名出線。羅馬同埋利華古信係5分緊隨其後，第二、第三位、第四位，反而巴迪係相距1分啫。如果羅馬能夠可以喺主場擊敗巴迪，就肯定可以出線，因為咧 應該槍硬㗎啦，應該。 雖然你話利華古信喺主場要睇一下巴塞隆拿嗰個環境會唔會爆到冷，但係呢個爆冷機會就微嘅。 我諗唔係爆冷機會微，而係即係啱啱之前嗰一場俾華倫西亞逼和咧，佢真係。 攞佢哋出嚟啊！ 係啦，冇錯，最慘噶啦呢啲。係啊，你對著嗰啲所謂傳統勁女咧，你對住佢，佢之前啱失咗分咧，真 係 你 冇彩 啊，大佬。唉、哎，我俾你啊試，俾我試一試粉先咁樣啊。 嗱，跟住 F 組咧就係拜仁慕尼黑就一枝獨秀啦，咁啊然後跟住第二位嘅奧林匹亞高斯將會主場對住阿仙奴。如果阿仙奴想出線嘅話咧，嗱呢場波就和都唔得噶啦，一定要贏。反觀呢個奧林匹亞高斯可以和， 即係仲有喎主場喎。 係啊，主場啊， 佢主場真係奧林匹亞高斯嗰啲係主場啊，地頭蟲嚟㗎。 不過好怪嘅，阿仙奴呢隊波咧就好反覆㗎。佢反覆在咩咧？佢冇乜驚人大成就做到俾你睇，就專做埋呢啲細眉細眼嘅嘢。 佢呢場波咧就望就望佢真係之前佢輕描淡寫咁樣。佢唔緊張嗰個聯賽，佢係搏打呢場一定要贏。 係， 因為幾重要啊！佢好似你話事，唉，和都唔掂噶嘛。 嗯。 咁佢一定要贏嘅，佢可能係咁樣誒，響本土聯賽嗰度收收啦。有你李斯特城威一個禮拜啦，咁樣都唔頂噶。 嗱，咁啊，而啊跟住落嚟咧就資組啦，都未肯定可以出線嘅。雖然而家車路士就喺榜首，同埋呢個波圖10分，兩隊波就守住第一、第二位，第三位係基庫大拿姆，就8分就排緊第三。咁啊，馬卡比咧就係榜尾1分都未攞過嘅。咁啊，最尾嗰場波就基庫大拿姆就對住馬卡比，咁即係攞硬3分嘅情況之下咧，佢將會以11分，最終會攞到11分嘅。嗱，如果跟住落嚟嗰場波，車路士對住呢一個主場對住波圖，如果出現打和嘅話，三隊將會係11分，就會計算得失球。咁計算得失球嘅話咧，咁車路士都仲係著數嘅， 佢有優勢嘅。 係啦，但係只要即係直接啲講，就車路士唔輸就已經可以入十六強啦。 我覺得幾樂觀。 係啦， 因為我睇翻幾場之前嗰啲比賽就係、是。絕對佢哋打歐聯嘅賽事同本土嘅賽事冚唪唥唔同嘅， 啊嗰、那個即係唔好講話贏緊，而係嗰個鬥心都強好多嘅、嗯、啊。 係嗱，跟住落嚟咧就係、是、呢、這個。最尾個組啦，新尼特就五戰五勝啦，就已經肯定入咗十六強 啦。 咁啊，剩翻第二位嘅真特咧，就對對住新尼特嘅。咁啊，華倫西亞將會對住里昂。咁啊，如果新尼特能夠幫一把六戰六勝嘅話咧，咁啊，華倫西亞又攞能夠贏到里昂咧，就華倫西亞就會出線。咁啊，而家睇個形勢，大致上見到咧嗱，帶出另外一個英格蘭嘅問題啦。咁除咗曼城係可以出咗線之外咧，其實曼聯、阿仙奴、車路士僅三隊波入邊個機會率較為大啲，因為可以和。 嗯、 而阿仙奴同埋曼聯係唔能夠和嘅情況之下咧，佢出線機會都唔係太樂觀，係低於五成嘅。如果呢個預測係出咗嚟嘅話咧，對英格蘭足球嚟講係一個災難，因為喺跟住落嚟喺2016-2017年入邊咧，將會喪失咗呢個第，因為往時喺聯賽第四名都可以打歐聯，而你因為而家其實喺目前呢個分歐洲嘅分數嘅體系上咧，其實佢已經係落後咗意大利。如果今年喺歐聯嘅成績，四支英格蘭球隊唔能夠攞到分，就算攞到分，譬如曼城，除非一個奇蹟上。你係攞到冠軍，仲有一樣嘢喎，你攞冠軍還攞冠軍，你嘅對手決賽 final 唔好係佐仁達斯喎。 係啊，咁 如果唔係咧，你都會喪失咗呢個職位，會俾咗 佢， 你唔夠佢分，因為你 就算你贏咗佢都係唔夠分。係 啊，即係變咗你英超嗰班大哥，你投資幾多錢落去都好，如果你話將來打第四名都係打歐霸咧，就真係。 屙河啦！ 嗰個屙河啦，成個聯賽，因為你個投資意欲一定係有影響嘅。咁啊，所以咧，今晚呢場波開始咧，係每一隊英格蘭走嗰段路啊，係絕對影響往後嗰兩年嘅英格蘭足球。 哦，咁希望佢哋難關難過都一樣過啦。 其實好坦白講，每一個國家失去咗一個職位咧，唔係話你短時間攞得翻。曾經德國都試過失去咗第四位，唔能夠打歐聯啦，跟住到意大利啦。其實佢最快都要需要兩三季時間先可以攞得翻個職位。 唔出奇嘅，唔出奇。即係所以好慘嘅，即係曾幾何時，即係響即係英國阿貝咸當年俾人話到罪人就係、 是。嗯 一樣啫嘛，就係嗰輪英國沉得好犀利，跟住就嚇咁呢個相對之下，歐聯都係可以影響到國家隊嗰度。 係啦，嗱咁跟住咧，禮拜五咧仲有歐霸杯嘅賽事嘅，咁啊大家要留意翻啦。咁譬如話利物浦咧就將會作客呢個石榮噶啦，多蒙特咧就主場對住沙朗力基啦。呢啲基本上個對手實力就唔 似一啲咯。 太過強嘅，咁啊拉維維拉利爾啊作客都住對住帕辛域陀利亞，咁亞積士對住莫迪啫，基本上係，咁拿波里咧都佢都係降價咗落咗去下面打嘅，就對住呢個基力亞啦，咁仲有費倫天拿啦，其實意大利咧喺呢個歐霸入邊咧嗰個對數都多嘅，對於佢搶分係幾好嘅。 搶分咪著數咯。 著數，因為你而家見到呢啲全部喺前列爭標分子嚟嘅，仲有拉數咧。基本上，反觀英格蘭，除咗熱刺同埋利物浦穩陣少少，即係其實英格蘭對於歐霸杯個進取心一向都唔係咁大，所以變咗一路以嚟佢個分數歐洲分數上嘅落後一定係 你需要睇到新尼迪而家嗰個勢好好嘅，佢唔理嘅。大嘅我又要去搶，細嘅我都去搶，即係你建立咗嗰個即係比賽一種爭勝嘅心落去。所以新尼迪我都話邊一隊碰到佢都唔係咁容易食嘅。 OK， 嗱咁啊，節目時間到呢度到此為止啦。咁啊，進入呢個香港波嘅時段啦。咁啊，香港波嘅時段就今集除咗請咗呢個立法會議員陳家洛做訪問嘉賓之外咧，仲有夢想進擊嘅朱兆基啦，啱啱入咗波嘅。福田健二呢兩個都係啱啱入咗波嘅，仲有葉鴻輝同埋李康廉嘅，咁啊喺香港嗰個時段再見。